各位，上次讲到大眼仔分队长带着几个警察巡街，巡到一条街尾，见有间专做死人生意嘅丧事馆，一阵阵冤槟难臭嘅气味攻出嚟，分队长就要三个警察入屋检查。咁就喺呢阵时，嗰度大门啊开咗，有个骑呢拐啊行出嚟咯噃。点样骑呢法呢？佢行到个趌下趌下，忽左忽右，面色黄冚冚，人头呢又歪成忽东忽西，原来是个驼背兼长短脚的残疾人啊。三个警察见到他就开口问了，你是什么人啊？ 我是打工的。 哎呀，鬼上身咩，把声鬼核突的，打什么工啊？ 是看更守夜。 守夜？乜铺头里面好有米啊？收埋好多值钱货物啊？ 有十副大细罐棺材，有七条男女死尸。 咁点解跑咁耐门？你先嚟开啊！ 我瞓到七星梦想，一时未知声。 闻到呢树，哇！忽然又有一阵特别气味直冲从里到外。三个警察就急急攞手揞住鼻同嘴，好似想呕想呕咁头，但又未见呕得出。咁嘅现状虽然冇人出声啫，但有大敌当前样，未知点样做作好。大眼仔分队长就亲自出马问啦： 喂，你间咁嘅丧事馆里头仲有边个喺度瞓觉？ 会长长官话有气头的就得我一个。 分队长拿着手敲下头壳，另一只手呢将短手枪快速连拖带拉，那只黑色发干短手枪由前边飞快唰声响过之后，即时变成喺后边腰间依然稳妥挂住。而家更加方便啦，要继续问话。 咁你有冇良民证啊？ 有，喺呢度。 残疾人就手震震咁喺身上攞出。再急急双手递上，因为长短脚的原因成了个摇船的丑陋样。有警察就接住问了，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杜华香。 哼，警察心想这里一带臭到人人都连黄胆水都呕埋出来那么滞。你呢个同死人瞓觉啊，反而叫刀话香，死得你啊！个鼻哥生嚟衬噶。咁呢阵时，大眼分队长啊，突然间双眼一下睁大，眉头一皱，好似计上心头啦喎，皮笑肉不笑咁啊话啦： 我睇咁，哈切，我睇咁啦。 都话香，梁文正还翻俾你先，咁样你就先入去，统统打开晒啲门窗，我哋再入去检查。 都话香听咗就未见出声，但上下薄削眼皮反咗两下之后，先至急急拧转身， 手拎马灯，趌下趌下就行咗喺前边，成咗大路样啦。 请请长官，你哋入去检查。 就喺呢时，人人同时闻到一阵更加新鲜嘅死尸臭味啦。嘿，呢云啲人啊，唔止立即作呕啊，兼且再加埋头晕，好似旋转漂浮喺大海洋咁。做事有心计又心细嘅分队长就急急叫声： 起居！ 同时，佢突然间醒起，丧事馆里头冇值钱嘢嘅，系真嘅噃。不过点解看尸人都话香？啱啱手拎马灯出嚟应付检查嗰阵，就专登用力闩翻埋道门呢？咁先至同我哋警察讲话。睇嚟非要认真入去里头检查先得。分队长叫企住之后，咁所有人即刻停止噶啦。 阿切，都话香，你冇听见我讲嘢嘅咩吓？我系叫你自己入去先，通通打开晒所有门窗，通下气，到时我哋先入去检查噶嘛。 面色黄琴琴、长短脚、行到成身要发下发嘅看奸人听声，咁先至企住，唔敢再喐。两只丑陋嘅眼皮上下突然又反咗两下，现出白多黑少。咁长期看守死尸嘅，同一般人啊，确系灵性唔同嘅，并非系怪物啊。而家佢先至迟迟慢慢开口讲啦： 长官，我哋馆里头所有窗门都唔开得噶，皆因。嗰阵死尸味呢，好鬼香啊嘛！如果开咗窗呢，即刻就有好多野山猫，一只二只都会闻到香味，咁啊即刻噼里啪啦跳入嚟。好多野恶山猫呢，就最鍾意先咬食晒死尸面度嗰啲肉，咁死尸面度冇晒啲肉啦，会好肉酸㗎。丧主出殡嗰阵呢，就会认出父母嘅尊容，咁又会立即告咗官啦，咁又唔俾钱我哋老板冇钱收，咁我就会俾炒油再赶车，咁冇饭食就会饿死，变成新僵尸啦。 看更嘅残疾人企喺门口讲到啲鼠，放低马灯，攞烂衫就抹下啲眼泪。嗰班警察听咗冇出到声，但係心感有理。就喺呢阵时，另一个警察就急急喺分队长耳仔边细声紧张咁讲啦： 报告分队长，我一定要话你知啦，死人之地从盘古开初啊，系人都知系最衰之地，冇人敢埋去噶。总之，所有人都会避之则吉，有山人勿近嘅讲法。那个咁嘅驼背佬看尸人，我哋已经查过良民证啦。 其他通通都是死尸嚟咋嘛。 身边嘅警察讲完，大眼分队长又好唔满意啦。 哈气， 咩叫衰气啊？我先唔信啊！ 哎呀，分队长，我再话俾你听啦，倒霉嘅衰气会好惨噶，等于每倒必输，卖盐生虫，寻人不语，见财化水，生意蚀本，茶饭不思，上吐下泻，家庭不和，妻离子散，日日有病，家破人亡，火烧祖屋，入狱坐牢。 眼大心细嘅分队长合指一计， 哇，成13条咁多，最后嗰条咁得人惊嘅，入狱坐监。喂，皆因本官日日都想行好运，早日升官加发财。我早就听人讲过啦，未怕米贵啊，最怕运滞嘅喂。 咁呢阵时，大眼分队长啊冇出声住，耷低头，睇样分明喺度谂嘢，谂乜嘢又冇人知嘅。众位警察都一样喺度谂啊！ 哎呀，大眼仔丧命除斩崩刀，谂过之后啊，实会要我哋全部人马一个不整，通通用两只眼参观所有死尸，同时要用自己两个鼻哥不停咁用足力索干索净死尸发出嘅重气味。哎呀，夹硬要索入自己嘅肚啊！嗰啲死人臭气入肚，非同小可噶嘛。第日我哋啊，实会得咗生人惹到死人疯嘅重病，从此会冇药可医，死得最惨最痛啦！哎呀，大眼仔啊，你个死人大眼仔！你一个人死就算啦，要我哋大堆人陪埋你作死。哎呀，天无眼啦。 好啦，而家多位警察嘴到唔讲话，心有同感嘅，人人喺心里猛咁叫， 哎呀，阿妈，快啲嚟打救我啊。 喺度暗暗叫阿妈嗰阵，又见奇怪事喇喎。好耐冇讲嘢嘅大眼仔，而家突然间大声叫口令： 十号，十号，列出，列出，阿庆，所有看齐，再所有看齐。 最后队伍就集合好啦。而家所有警察因为心中有同一种事，已经明白。人人如丧家之狗，个个面无一啲表情，所有人都咬紧懒牙，同时心谂：唉，果然系咁，一定要我哋入死尸臭屋，大索死尸未入肚。呢阵时嘅大眼仔分队长再继续大声叫口令： 你得，再你得，又你得。 但边个都估唔到，突然最后一声大叫： 十号出，十号，八次走，一号一，一号一， 一直走，走得越嚟越远。丁记丧事馆门口嗰个看死尸嘅更夫都话向靠住月光目送大队警察远离此地，最后。佢都消失喺黑夜中。嗱，黑夜还黑夜，而家黑夜唔可以瞓觉嘅大有其人啊！首先，监仓内飞快进入大批飞虎队、军警同救火车，外边立即设有3层包围，所有人唔准再喐。好多警察、军人嘅精英人士已经飞快冲入大监仓里头，攞枪指住。所有人唔准喐，唔系就地正法。咁又有另一批审讯侦察全能嘅军事法官同时到达，已经被制服咗嘅所有巨壮疯狂火牛，讲落啊奇噃，大批火牛背脊度嘅柴火咧，已经及时得到充水。 原来柴火熄灭之后呢，就唔再发狂㗎啦。而家隻隻牛呢都喺度慢慢食緊草。审讯侦察冲锋打斗全能军官军事顾问到达几刻钟之后，好快将斩断嘅所有电缆一一修复完好。咁一嚟，夜晚又变成灯光照耀，如同日头啦。早就立即向上级通电话，又报告犯人狱境内有好多复杂事情。上级已经明白，劫走重要犯人名叫陈宇敏，是暴动者唯一目的。令到高层震动的是，人人发梦都想不到那个暴动者居然是对方敌国东方国举足轻重的人物。这个人既是从前带重兵打败本国军队，再长期谈判促成两国和平，威震四海的蓝天明常胜将军，又是今日东方国的大卖国贼。亦即是说，今夜大卖国贼使用火牛阵劫走另一个大卖国贼，不同国家两个大卖国贼而家匿埋喺边树呢？目前就无可奉告了。上级要问点解知道劫贼叫蓝天明呢？下级的电话答是有好多人同时听到他们两个在监仓紧急逃命那阵的对话。最大长官就突然下决心，冇人会估得到嘅，亲自开口发命令，通令所有军警收回全城戒严命令，通令所有军警唔再去追捕监仓逃犯同劫犯。咁所有人都恶晒言，唔明白前后未有一日时辰，其变化会如此之大嘅？叫好嘅人自然系好多啦。有致命消息灵通的警察就笑着对人说，嘿嘿，那皆因所有犯人打劫之人通通已经一个不漏被捉住运晒入监仓锁到实一实咯。嗱，正是当年发誓难为人，归还公道该认真，世间不过如此事，去掉战火靠灵魂。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